谁稀罕轰轰烈烈童话般的爱，只习惯简简单单平凡的对白。如果看见我的好，你还是打算要逃，过去的回忆你放着就好，爱你是我自找。知道你不需要别人来讨好，你说给我的爱会晚一点才到，你打破了你自己开的玩笑。我总放心放你的心跳，你已经相信他最不要的依靠，你怪我怎么没有把你给收好，恨你你就应该偷笑。谁稀罕轰轰烈烈童话般的爱，就习惯简简单单平凡的对白。我没有华丽城堡，也没有白马奔跑，就只有时时出现的拥抱。谁想当轰轰烈烈爱情的灿烂，就说好简简单单没要你放开。如果看见我的好，你还是打算要逃，过去的回忆你放着就好，爱你是我自找。自在。